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北部及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2-3/4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期的楼市好声音，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房产当中的一些各种问题的集锦哈。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百度视频房产的张亚飞，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一个，如果大家有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告诉我们您房子装修的大概时间、位置以及您的电话和姓名啊就可以了。好的，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朋友的问题啊，有人想问一下，目前现在燕郊楼市怎么样，还能不能买？ 燕郊的情况现在有点就是还是比较特殊，一方面呢，就很多人认为燕郊的就是房楼市已经跌得不行了，不能去买了。但是一方面有的人又认为说现在正是一个买房的好时机，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燕郊确实情况是挺复杂的，就我身边好多朋友也都在说就是说自己在燕郊买了房之后怎么样怎么样，遭遇了一些比如说租不出去呀，然后卖不出去等等的情况。但是其实就我自己去实地考察的，还有我身边朋友的一些反馈来说，现在确实燕郊它处在一个比较低谷的一个时候，但也有很多人就是现在之前啊，就是我们买房大家都是普遍呢是一个说就是我买涨不买跌，但是现在我觉得购房者或者说是租房的人他都学聪明了，他知道该什么时候去买，该什么时候去出手。像现在燕郊因为房子就是说剩的会比较多，很多人选择这个时候去买。但我是劝就是这些人，就是如果假设说你是要用来买来，就是说你真的有住房的这个需求的话，就是你就是真的是自住，你比如说你就在北京的东边上班，然后你去燕郊买房，确实现在是一个比较就是说能够出手的一个好时机，因为它毕竟价格在那摆着呢。像现在燕郊的一个从租房的市场上来说，我确实有朋友也跑去燕郊去租房了。用他的话说，他可能同样的价格在北京他只能和别人合租就是一个小次卧，但是去那之后他可以自己租一整套，就是说可能路上的时间就是说交通的时间会多一些，但是它却除了它的居住质量，它居住环境是提升了的。就是说燕郊的楼市啊，它现在的情况就是大致上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想 你真的是自住，你想自己住，那你买你没有问题，当然前提条件是你符合这个就是它的限购的一个条件。但如果是投资客，我觉得燕郊是没有，就是凡是你抱着我投资的目的，哪怕说你不是专业的不是职业的投资客，就是说你想我万一买了之后去涨了又怎么，涨了多好。但其实是想跟大家说的，就是现在国家从国家的政策上来说稳定，就是说他不希望这个房子大涨，当然他也不希望房子大跌哈。就是未来几年我觉得房价他就是说即便它涨，它也是小幅度的平稳的涨，不会说再像几年以前，就是说我买套房子然后一下翻倍的涨，那种情况是不会出现了的。 然后现在这个燕郊的一些区域啊，这个有没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点？因为可能毕竟不同区域它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嘛。 就是说燕郊啊，其实它现在我觉得，因为燕郊它确实也就是说不大，你要说按区域来分的话可能不太好分。其实你可以分，就是比如说按照新房或者说二手房或者具体项目来，就是来分。你像现在的话基本上燕郊是情况是这样，因为它住宅它已经就是被限购了嘛，就是你基本上你要满足它的限购条件才能买。现在它有一个社保，要你在那上社保3年之后你才能买。其实燕郊它本身来说，就是他本来企事业单位就比较少，能去那儿工作的人其实不多。基本上如果是像限购这个条件，就把大部分的购房者挡在外面了。而当地的本地人来说，因为燕郊楼市的发展，像他们拆迁啊等等问题，其实一个人手里可能都不知道多少套房了，当地人买房的需求也不大。所以说就这个问题来说，你看外地人就说燕郊，对于燕郊没有燕郊户口的人来买房，像以前可能刚刚限购刚刚出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说哎，我可能开发商想想办法给你弄个社保，但是现在是不可能的，他管的是非常严的。燕郊其实它的房价整体的一个规律可以这么看，燕郊的主要的购房群体其实还是在北京的一些北漂，或者说就是在北京住的北京工作的一部分人，所以说它的价格是呈就是阶梯式的，就越靠近北京的地方，然后不管是就是房价还是租金都是越高的，然后越靠近燕郊的里边，然后它的租金呀房价也都是相对越低的。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燕郊它的拥堵情况会就交通情况会比较严重，就是说堵车很厉害。有的人就说了，就是说在燕郊居住的人说，我可能从燕郊到北京我半个小时，但我出燕郊可能就要一个小时。所以说你看现在燕郊就是从大家都知道啊，一去燕郊就有一个彩虹门，那是进燕郊的一个标志。在彩虹门旁边的那个项目是东茂国际吧，然后那个项目它是最靠近北京的一个项目，所以说它的房价和租金都是最高的。然后像再往里边去，比如燕郊火车站啊，或者说是什么通燕路上呀，就是再往那里边去的话价格就会相对低一些。反正它燕郊的这个价格就是根据你其实就是你到北京的方便程度来决定的，是这样。 所以就是燕郊如果比如说你自住还是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比如说你有投资这种需要就还是不要想了， 对 吧？那当然比如说我觉得这个燕郊啊，因为它的地理位置还是不错的，那如果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他现在手头正好有，而且这房子还不错，位置呢可能也离着以后的这个地铁也很近的话，那我觉得也不用非得说我一定要把燕郊房子卖了或者怎样，是吧？ 对，其实现在我觉得你像燕郊现在确实，因为之前很多投资客去，但是现在说实在的有一部分投资客他已经绷不住了，他现在在很多人他在出手。所以说如果现在你真的是有自住需求的话，也许是你出手的好时机，就是自住啊。 对，所以就是我们大家还是要自己看一下吧，看看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打算哈。那这是关于燕郊的一些问题哈。那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其他区域，说说海淀啊。最近海淀也是比较火嘛，因为无论是孩子上学呀，还是说出了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地块啊等等哈。所以那现在海淀是一个什么情况？ 就是像大家都知道，海淀其实就是那个百望山，大家都是海淀一个百望山，等于是把海淀分成了两部分，一个部分山前，一部分 的山后。山前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中关村那一带，像中关村那一带的话，它发展的时间会比较早，现在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土地了，而且那边的房价也都会比较贵，都基本上都是二手房。但像现在山后区域，也就是这现在开始发展起来了，像山前已经没有什么可发展的地方了，所以像你看现在前段时间不管是那个山后出的那个共有产权房，还是有几个县境房都出在山后区域，就是说山后区域它其实就目前来看啊，它像和中关村那边相比，它肯定在交通上它是有劣势的，它毕竟是要远一些，你出行成本上会大一些，而且就是因为他那边他在发展修路也特别多，就是说他会有，就目前你出行可能就会堵车，因为他在路，你可能你的附近，你住的那附近就正在修路，一修路就堵车，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从长远上来看，你就是像刚刚主持人也说了，就是海淀它无论是教育啊还是什么，它都是有一些优势的。你像海淀就是说中关村那一带，它已经发展的，换句话说，它可能已经饱和了。然后像山后区，它才发展起，才刚刚发展，也不能说才发展没几年，它还现在处于一个发展中的一个状态，它可能有个三五年就发展起来了。像山后那个区域的话，前段时间出的那个比较大的那个共有产权房，它不是才卖3万多嘛，所以说当时已经抢爆了。就我现在据我刚刚就是前刚刚看到的消息，就是说他那个经济推出的那些房子已经全都就是没有了，现在没有，就是全被抢了。虽然说可能那个问题那个项目也存在一点点小小的问题，但依旧还是很多人会去买，因为它毕竟价格就在那儿。像他是在西北旺那边嘛，西北旺那块附近很多BAT 都在那儿。然后像那个其他的那几个县境房的话，它是在泰州坞一块儿，它基本上那附近的二手房都已经卖到7-8万了，但是这个县境房的话，国家规定它那最高价格我记得是在就是不能就是56000左右，所以说它其实是一个，如果这个房子入市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新房二手房倒挂的一个现象。据我所知，反正有一个项目，应该他对外宣称的是说12月、1月份就要开盘了，会有这么一个项目。大家如果是想考虑海淀，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你，就是说你去海淀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机会吧，因为他5-6万，你再去海淀，反正那个附近。山后区域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除了现在的一个县境房之外，它现有的一些房子基本上都是回迁房呀，然后就是那种之前的那些两线房啊，所以说房子还挺稀缺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像现在这个海淀呢，大家其实因为它毕竟整个价格在那儿呢，所以就是选择的余地呢相对来说虽然户型很多哈，但是有些可能大家是被价格给限定住了，但是其实也是有一些可以选择的一些区域的， 对 啊，价格也不是那么高的啊。那关于这个海淀还有什么比如想跟大家分享的吗？ 就是我会觉得像海淀，因为确实有很多就我身边的朋友啊，他们会因为就像刚刚说的，就海淀的教育资源它在那儿摆着，就有很多朋友他会说，我可能会把其他的区域的房子卖了，我去海淀哪怕买一个老破小，我也想去挤进海淀这个区域。所以就海淀，就虽然说现在大家都会说就是说二手房也好新房也好都比较不活跃，市场上都会比较就是说冷清嘛，但是就海淀来说，它的二手房一直都是就是比较火热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板块，就很多人会说我去不行，二手房如果就是说新房现在买不上，或者说选择余地比较小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些二手房。你像就是比如说，而且现在确实是市场就是二手房的成交价它确实是在下降。其实前段时间还有一个网友跟我说，他在西二旗那边有套房，然后不好卖，说想低价卖。就是说现在他虽然可能他是一个个例吧，但他确实也是代表了一部分人，就是说他想比如说就是说他想卖他的二手房，我觉得现在二手房也是一个大家考虑的一个点。 那说过了海淀呢，这边还有一些听众朋友想问一下关于这个商办类的这种产品啊，因为这种产品呢就是之前因为没限购之前嘛很火， 对对 所以现在还是有人在问啊，那现在整个商办类产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对，现在的话就是这种商办类的产品，就是大家都知道北京它已经被限购了，就是说你个人你是不能买卖的，所以说现在你只能是以公司的形式去就是去买，所以很多人现在买来之后我不管是做什么，有人会说，哎，我到底是买哪会比较合适啊？还不管你真的是用来是自己，就是说，办公也好，还是有其他的，比如说需求也好，就整体来说啊，就按照在限购之前，可能商办类的产品最多的一两个区域，在我的印象中就是大兴啊，然后顺义啊这两个区域。如果是这两个区域的话，大家如果你去想选的话，其实我倒是觉得就是说顺义大兴其实都还不错，像顺义的话我觉得顺义因为它毕竟就是有一个机场在那儿，有它的一些规划，比如说什么航空经济圈啊什么这些，其实你去那边的话就是尤其是它还有个地铁就是15号线，这种就你去那边办公，假设说你真的是在那儿办公的话，就是你员工上班也会比较方便。然后另外从如果是大兴的这个为部，就是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啊，现在今年就2018年来说，大兴的就是这个限净房供应量是最大的，也就是说意味着一旦这一批的限净房如果入住的话，就是说它将来的人流其实还是很大的，也是一个就是直住一个平衡，我觉得大兴也还是一个不错的区域，并且现在大兴其实大兴新城那块就亦庄啊什么都还是发展比较好，像京东啊什么它其实都是在那一块的。 所以就是关于就是这个片区其实还是不错的，就是大家如果比如说想买这样的一些房产的话，就是一个找那个周边可能上班的多一些的， 对吧？ 这样的话比如说对一些有的小公司可能需要这种租住啊或者租用啊等等还是比较的方便的啊，所以可能需要找这样的一些这种地方，或者是相对来说整个这个地段比较繁华一点啊，或者说周边的这种氛围比较浓厚一点的啊，这样的会比较的好啊。当然在一些住宅边上就算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出租的这种方式哈。好，然后我们下面呢再来说说这个其他朋友的一些问题哈。那我们有朋友还想问问通州啊，这个通州整个现在这个区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现在其实通州这个区域它现在确实就是可能火的真的就最火的是它了，因为自从这个市政府搬迁过去之后，像之前有一次去做活动挨着通州的顺义，他会说我们挨着通州我们将来会受通州的一些利好，就是说大家心里都清楚，就是一旦市政府搬就是现在已经搬过去了，搬过去之后相应的配套设施相应的基础建设一定会有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并且它现在已经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了。像通州的话，因为之前它会有一个也是有限购了，但是到今年8月份的时候，它第一批限购的人已经满足条件了，所以说他们又暗搓搓的已经开始入市来。不管是买还是咨询，他们都已经开始就是说关注这个市场了。然后并且呢现在通州它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它可以前啊大家都说通州是睡城，大家就是在那住，然后在其他区域在市里面然后上班，但是现在随着这个通州的一个发展一个规划，很多企业它会入驻进去，就比如说尤其是大家都也知道那个环球影视城，它这就拿这个举例来说啊，就这个环球影视城它其实能带动的就是就业机会啊，那都是以万以千以亿来计算的，就是说它的时候它的人流啊一些工作啊将来它会，通州它的目标就是说要达到一个直住的一个平衡，也就是说在未来几年在未来几年的话，你可能在通州你是可以，就比如说我在通州住就可以在通州上班，不用说我在通州住然后我跑到朝阳跑到海淀跑到其他区域去上班，所以说通州一直是一个焦点。但是现在大家也就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正是因为市政府搬迁到了通州，它必定要维持一个这个区域的价格或者说社会的一个稳定，就是说通州的房价一定不会说再像几年以前一样，就是说因为市政府搬进去了它就有一个大幅度的上涨，这种情况是不会存在的。 嗯，但是我是觉得哈，如果比如说您有这方面的资质可以买通州的房子，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我们可以搭一些比如说这种配套的一些便车嘛，对吧？ 对对， 因为这个还是可以的，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有通州的一些这个资质，而且可能我们上班的地方离通州不远，对吧？比如说在大国贸啊大望路这种，是吧？就很合适，对吧？ 对，通州的住、你如果去通州住的话一定会是越来越方便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嗯，没错，所以如果可以买的话啊，那边的房子还是不错，而且现在价格应该就像刚才亚飞说的，不是说好像我们一听到消息一下子涨得飞快，那边价格还是 对对， 我觉得还挺亲民的。 对对对，还平稳，平稳的一个 状态，平稳的。对，所以相对来说呢，通州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之前可能真的在10年前吧，那会儿可能在买房的时候就考虑说，去那各种地方看一看，转一转。后来，哎呀，这个看完了之后就会觉得说这个地方好偏呀，然后什么都没有。结果这几年过去看一下，发展特别快。 对，尤其是那个像那个大运河旁边，像大运河旁边，它其实是环境是很好的。我就有一朋友，他发一朋友圈，然后骑行，哎，我们说你这是哪呀？他说就是大运河。 对，然后有些觉得也是在哪个世外小镇，是不是？ 对对， 还是很漂亮的，确实是哈。我觉得不光是通州啦，包括像这几年南城发展起来了，然后南城也是很多地方可能变得都跟以前不一样了。也发展得非常的快。那说到南城，咱也简单的说两句啊，就是因为南城现在也是这种可能大家会觉得它是一个可以买新房地儿比较聚集的地方，因为其他地方可能新房相对来说就会少一些嘛，而且南城又属于比如说丰台呀，或者是属于这个还是比较城区化的嘛，对吧？ 对对，其实现在来说就是丰台它其实就是说整个南城相对于北京来说，它的房价它其实还是一个洼地的一个状态。我曾经其实我对比过啊，就是你基本上如果假设就拿海淀和丰台来比，你在海淀你比如说买房子5-6环的一个价格，在丰台是可以买到3环左右的一个价格的。就是这种的价格比，虽然说可能你会觉得哎呦海淀怎么样，但是其实你要明白，就是说海淀5-6环的就是配套设施，它是一定是比不上丰台2-3环的这个配套设施的。对，就是说同样的价格，你可能在一个，要不你就买海淀的5-6环，要不你就买丰台的2-3环，其实这个是就很明显的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一个过程。而且你看随着现在丰台也应该不能说，就说南城就城南的这个计划的发展，其实现在丰台也好大兴也好，它其实都是越来越就是说越来越发展的越好的。其实前段时间刚看过一个光丰台的一个就是规划的一个数据啊，也不是就是它在那个现在可能丰台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可能商业设施商业的配套还没有其他的就是说就是说其他的区域好，但是现在已经有一些企业已经开始去那块拿地了。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从丰台往大兴去那块，它中间是有一些就是说一些荒地的，就是目前来说，但是就我知道的消息，其实那一块可能以后都不，反正以后不会是荒地了。对对，就以后配套设施会起来的。 对，以后可能我们真的见不到荒地了。 对对对， 你像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在这个南二环啊，就是基本上二环里吧，就是右安门桥那块儿，那不都是菜地吗？是吧？ 现在 怎么可能二环怎么可能会有菜地？对，所以说现在就是城市的发展，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呢，我还是挺看好的。 对，我也是觉得南城是个不错的选择。 对，因为也就只有南城相对来说，你像东边、西边、北边都发展的比较快，是吧？只有南城可能相对来说慢一些，但是现在它既然一发展的话，那它肯定会起步会很快的。 现在有很多一些品牌的企业已经往南城去了，不只是住宅，就是比如说商业啊写字楼那些一些品牌的企业其实已经去南城了。 没错没错。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大家关注的一些问题哈，尤其是房产当中的。所以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那 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来告诉我们。因为现在虽然说是一个淡季哈，但是呢等开春了以后这个报名的朋友还是挺多的，排队的也很多，所以您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先报名啊。因为每次我们这个做一个这个大家去看的时候，因为确确实实这个时间需要的很长啊，包括房屋改方案啊，设计也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啊等等，给大家提意见啊等等，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尽早的报名。好的，那我们由于时间关系呢，上半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那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房产方面的各种问题的集锦，我们一会儿马上回来。 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 全面的市场行情，权威的政策解读，专业的家装服务，贴心的法律解答，丰富的线下活动，城市广播楼市好声音2019年 继续为您提供全方位的房产服务。首播时间每天14:30到15:30。注意，2019年的重播时间改为每天21:00到22:00。欢迎您的收听。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话剧《蔡文姬》的录音剪辑。 曾经我们在话匣子里听到了话剧舞台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如今作为广播人的我们将在舞台上演绎永恒的经典。 2019年2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联袂呈现人艺经典剧目情景朗读会，用广播之声向舞台致敬，听见经典，听见中国。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北部及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2-3/4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各种房产问题的集锦。那为此呢，我们请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百度视频房产的张亚飞。你好。 大家好。 大家呢有什么关于房产的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那同样通过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来告诉我们。那下半段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记者呢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2018年啊，共安排年度市政府重点工程276项，年初呢计划的建安投资约1200亿元，1到11月累计完成建安投资1184亿元，完成全年计划任务的97.8%，预计全年将超额完成年初的计划。 就是说其实大家也可能看到，就是说我们这种一年我们有就是说重点的一个计划工，就是一个工程就276项，这其中有很多是这种就是说市政的一些就是基础的一些设施。就是从这种数据上也好，或者说从我们身边的一个感受上也好，我们确实是会发现我们现在的居住的环境啊，居住的条件，就是说生活会越来越便利。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现在之前一直也提倡一个就是说10分钟的那种生活圈，就是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实现那种就是不再是说你可能去买东西，你可能就是说逛商场，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说我就要去西单，然后就是说我买电子产品可能我就要去中关村，就大概是这种一个印象。就是以后就是所有的就是从一个点的一个就像现在一个点的一个配套设施，会发展成一个面面俱到的那种一个配套设施。就比如说你可能在你的小区，你在 小区里面就是你的吃穿住就这种就都解决了。我觉得这种就是大大的提高了一个我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便利度，其实尤其是我觉得是老人的一个生活便利度。就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你可能是网购也好啊，就是这种互联网的这种确实让我们的生活很便利，但是对于就是我们来说，就是大部分的老年人来说，其实很多人有一部分他其实是玩不利落这些网络的。对于他们来说，对于我们来说，说生活是越来越便利了，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寸步难行的。但是像随着这种就是我们这种市政的一些配套的设施的越来越完善，他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便利。 嗯，没错。所以说哈，就是我觉得可能各种各样的一些规划以后呢，可能真的是越来越好， 对 吧？ 对 对。我们也是期待着哈，就是各种便利的一些这种措施能在我们身边出现哈。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下面的一条信息。第二条信息说的是呢，住建部表示2019年将以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为目标，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的发展。那这个稳字呢挺妙的，无论哪个利益攸关方都能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那此前呢，部分城市的调控出现了微调，并在舆论围观的压力测试之下过关，引发了市场对于调控放松的猜测。特别是稳增长承压，房地产市场处在下行通道，让救市之说呢颇有市场。 但就是说我其实是不认同这种，就是他们会说2019年可能会要放松了，然后要楼市触底反弹了。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它是不会让这种情况出现的。就是让住建部也一再表示，就是说2019年这个楼市它还是一个稳字，就是说从国家上来说，他不希望说我这个房子大涨，也当然他也不希望它大跌。就是无论这个房子它是一个关乎民生的一个东西，它无论是说是大涨还是大跌，其实都是不太好的。只有这个稳，我觉得就是只有这个稳，然后才是特别能体现2019年的一个状况。就是虽然说是之前的，不管说是菏泽啊，还是广州啊那种，说是他们这种一松绑，大家就会在说，哎呀，你看他们已经松绑了，然后并且好像也没怎么着，会不会以后陆续的有更多的城市也加入他们的这个行列里面来？那是不是意味着2019年就松绑了呢？但其实是不是这样的？就你会去细细的去品他们这些就是所谓的松绑的这些城市啊。首先，你看，菏泽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坦白来说，菏泽它在山东，它的 GDP 都是比较落后的。就是说，它其实，比如就换句话说，就是它其实松绑不松绑，对国家、对我们整个全国的楼市影响意义都不大。其实，但是你如果奢望说北京、北上广深这种大的城市，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它只有这，你像菏泽，它毕竟它只是一个，应该就是一个三四线的一个小城市，它不会说不代表有这种标杆性的意义。假设说北上广深大城市有一个松绑了，那可能才会是一个历史的意义。现在这个其实说的太早了， 是因为本身像这种的地方呢，可能本身它的购买力就比较的小， 对， 是吧？而且呢，就算它放开了，可能也卖不多少套，对吧？所以确实影响不大。那大家不要以这种个案，然后来看普遍的一个现象。 对。 然后现在整体的趋势呢，就是不光是这个北上广深这种大城市啊，包括一些二线城市等等，都没有松绑的迹象。所以说呢，就是大家现在还要完全按照限购来走，一定不能说我要规避一些什么什么，走一些什么旁门左道之类的，是吧？来进行这个买房。所以呢，在这儿还是再次的提醒大家，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呢，这是我们经常会给大家说这个装修贷啊，或者是什么租房贷啊，或者什么首付贷啊，就这种话题，连着几天我们一直在说这个事儿哈。其实也是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啊，因为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会出现很多你想不到的一些问题啊，就得不偿失了。好的，我们来看下面那条信息。2018年的12月25号啊，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新挂出了4宗土地，分别是海淀区的清河安宁庄啊，1820-618A 等地块，海淀区西三旗建材城中路东侧地块，怀柔区雁栖镇 陈各庄村这样一个二类的居住用地，还有基础的教育用地，以及通州区的马驹桥镇的这样一个商业用地，另外包括比如说还有像二类的居住用地啊，基础教育用地啊等等啊，所以它分的还是很清楚的啊。对，其实你看这种，我觉得这个 你看它这个新闻，它基本上它都会说把海淀这个区域突出出来，正像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因为海淀它的地块会特别少，一旦有一个共有产权房也好，先进房也好，然后它都会引起大家的一个普遍的一个重视。那你会发现，其实现在有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规律，不，现在的地块基本上都已经集中在，就是说 五六环六甚至是六环以外了，就是这也说明，就是说我们以后啊，你比假设说新房可能你真的就是五环四环就越来越少了，你可能真的是往六环以外了，这表现就是其实体现出了一个新房的一个发展规律，就是说室内的房土地越来越少，只能往外扩，只能往外扩，但是这个同时也其实也 分解了一部分市中心的一部分压力，现在不是北京也正在疏散这个人口，然后就是说让城市中心的那种压力没有那么大吗？其实这个也体现提到了那个的一个作用。嗯， 没错。好的，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下面的一条这个信息哈，有关于小产权房这事儿哈。近期呢，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修正草案呢，也是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审议。那这一消息呢，也在网络上引起了误读 就是小产权房要转正游戏啊，这样一个误读，那业内专家就分析说，这个政策呢，并不涉及销售类型的商品房，小产权房等等，当然也不能引申为小产权房可以转正什么的啊。对，我觉得现在最起码就是说，我觉得小产权房转正的这个事情，其实嚷嚷了很多年了，时不时的就会出来一个类似的消息，说，哎，我这个小产权可能要转正了，我这个小产权，补一定的手续，或者说我交一定一部分费用就能变成大产权了。但是其实从 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小产权它属于违建的一种，就是说我其实是不建议大家去买这个小产权房的，毕竟来说它是不受法律保证的，你一旦中途不管是出现了任何的差池，其实你都是追悔莫及的。我之前就曾经见过一个小产权房子， 一个房子卖给了两家，但是最后这个是完全明明本身你这个过程就是违法的，你是没有办法让法律来保护你的正当的权益的。嗯，而且呢，这个你是没办法过户嘛，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没法过户，这房子就不属于你。那如果比如说以后有甭说拆迁了哈，就说万一人家有点什么事，人就是就收回来了， 那其实你也没辙嘛。对啊，你只是说花了挺多的钱，然后呢就弄一个 那其实你也没辙嘛。对啊，你只是说花了挺多的钱，然后呢就弄一个类似长期租住这样的一个权益而已。 对，如果说换句话说，如果万一哪一天人家以违建的名义给你拆了，你都无话可说。对的，对的。所以说呢，就是小产权房是一定不能买的啊。好，我们来看下面一条信息，说近期呢银保监系统呢已经针对商业银行违规书写楼市开出了超10张的一个罚单，其中不乏股份制银行、国有银行。分解人士表示说，涉房贷款仍将呢是未来监管的一个关注的重点。 其实我们从这些就是种种的信息，我们都会发现啊，就是现在国家对这些的监管是越来越严了，不管是所有的信息互联网联网也好，或者说就是这种对银行的一些监管，还有一些限购的一些监管，我都觉得都是越来越严了，真的就达到了我们像以前就说的这种房住不炒的一个目的。像之前尤其像我们刚刚前面也提到 买。你想在燕郊这种它成交量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说我就要买，他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促成这件事情。 对， 但是我问的所有售楼处，他们都是告诉我 等你有了再说吧， 真买不了，对，真买不了。你要买就三年以后，他们真的是这么跟你说的。 嗯，没错。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呢，把您关于房产的一些问题呢发送过来，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来看下面来看一个朋友发来的问题啊，就是有朋友问说，实际的面积和合同不符应该怎么办呢？ 就是说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值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房屋的实际的实测面积和合同上的面积不超过这个3%的时候，其实是属于一个正常的情况，是如果不动产的产权证书上的会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登记，房款是多退少补的，但如果是超过这个3%的时候，购房者其实你是有权利选择退房的，就是选择退房以后，开发商是要返还房款以及利息的。如果你像说我就是看上这个房了，我不想退房，你也可以有两种情况，就是说如果你的实际面积是大于你这个合同的登记面积的，购房者你是需要另就是支付这3%的一个房款的，如果超出这个3%的一个部分是由开发商的一个超过就是自行承担的，但是产权它是属于购房者的。那如果是你实际上的面积是小于这个就是合同面积小于这个3%的话，然后开发商他也是要原价返还，然后超过3%的这个部分他是要双倍返还的。 嗯，没错。所以就是关于这个误差这个事儿哈，就是有的时候确确实实是它有一定的这种规矩的啊。当然一般我们所见到的都是会多对吧， 对， 就是在买房的时候，比如说我原来是110平，然后结果收房的时候可能是110多少是吧，然后你再去补这个差价。 对 对, 对， 一般都 是一个规律，一个 对对对，一般情况都会多哈，不会少的，一般情况下啊。当然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还是再说一下之前有朋友一直在问到的关于这个赠送面积的事儿啊，就是赠送面积呢，可能有朋友觉得说哎是个好事儿，但是其实呢，我倒是觉得你得看他赠送是什么面积，对吧？然后赠送这个面积之后，你把它算进单价了之后，你会觉得这个房价到底贵还是跟原来水平是一样的，这个可能也要考虑。 对对，而且赠送面积它其实也分，有的像他会说我这个阳台是半赠送的，我这个阳台是全赠送的，我这个飘窗是赠送的，然后或者说我的阁楼啊什么，其实大家都是还是要具体情况是具体去分析的，然后实际的来看一下这个赠送你的面积到底就是说实用不实用，如果他赠送你的面积也不实用，然后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 没错啊，所以就是还是要看他的这个所赠送到底是什么，对吧？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下一个朋友的问题。有位朋友说，这个我在这个南方呢选了一趟这个养老房，是那种一梯一户的，看着私密性挺强的，但是怕有什么不妥，请问我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就是这种一梯一户的房子，就是现在大家可能都会比较注重这种就是私密性，就是说可能我觉得我会比如说一梯两户啊，一梯三户或者是更多，会觉得我的私密性不好，但我这一梯一户呢，就是哎，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说的这种电梯直接入户嘛，然后会觉得就是说这种房子会不会私密性会很好，其实这种房子来说从优也是有优点和缺点啊。从优点上来说，它这种肯定是说我一层就一户，我一梯一户，你肯定会住起来会更舒服，就私密性也会更好，这肯定是毋庸置疑的。一般来说，只有享受这种待遇的就是别墅。就是别墅或者说好一点的高端的住宅才会有这种就是这种情况。然后另外呢就会说他一般因为他一梯一户嘛，他就是说一般他户型上设计上也都会比较不错，比如说他采光啊通风啊都会比较好，这个是比较好的。而且像再高端一点的项目来说，他会电梯直接入户之后，他会有一个电梯厅，那个电梯厅来说你也是可以，也属于你自己的面积。其实你比如说你做一个那个一般来说会有几平米，就是你把它利用起来也是会增加了你的居住空间，这是比较好的。但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缺点上来说，就是说你公摊相对来说就大了，因为以前你比如说你一梯两户，你是两户，就简通俗来讲，就你两户来摊这个面积，但是现在它是全摊到你一个人的头上了，公摊会肯定会大一些。 然后另外一个，其实咱们中国人也都在说什么远亲不如近邻之类的话， 对， 就是你如果是一梯一户，你好歹有个对门的邻居，万一就是说有事儿的话，才大家还可以互相帮助一下。但如果是就你一户的话，有的时候就是确实就是说你寻求帮助上没有那么方便，就尤其是对于老人来说。 反正啊，我觉得一梯一户这事儿呢，它有优点有缺点哈。这个优点刚才咱也说了不少了哈。然后而且我觉得真的就是哪怕公摊大一点，但是其实你可以利用的地方还挺多的。 对对， 因为毕竟这一层都是你嘛，你就想怎么用怎么用呗。啊，还是挺好。当然你别把人家那个安全东西给挡上啊，这个可是肯定是不行的啊。对，所以就是我还是挺喜欢一梯一户的。哎呀，这样的话你想没人跟你抢电梯， 对 啊，我直接入户了不挺好的。 对对，之前看那些就是一些综艺节目，就是比如说什么之前比较火的什么爸爸去哪儿爸爸回来，他们那明星基本上都是电梯一开门直接入户。 对对对，还是感觉还是不错的嘛。啊，而且如果就是像在南方那边，就是环境怎么说，绿化可能又比较好，是吧？ 对。 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可能也许没准还有个小院什么的，就更加好了。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个问题啊。有位朋友说，问一下这个楼间距，这个楼间距到底应该在多少或者以下，就这个房子就不能买了，就我们所说的楼间距小呗。 对，其实楼间距的话，它其实有两种，一种就是说前后的距离，就是你跟你前栋楼后栋楼的距离，一个是也涉及到，就是比如说你左右如果有楼的话，一般通常我们可能会更多的会关注前后的一个距离，很少去关注左右的一个距离。其实左右的距离大家也应该关注起来，会有这两种。楼间距的话，一般来说前后两个楼间距的话，它其实是不小于这个前楼高度的1.2倍，就是这么一个计算。但其实这样说会比较笼统，就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你住在，假设说这个楼比如说10层楼，你住在3楼和住在10楼，对于这种采光的这个楼间距的要求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 对，所以说如果是具体分析的话，大家可以记住这个最好的楼间距是这个楼的1.2倍的这个数，但是你具体如果到你的楼层你的户型上来说，还是要实地上去看一下。 对， 是这个。然后如果是楼间就是左右的这个距离，大家就它可能采光上影响会没有那么大，但是对你这种就比如说私密呀，就会有一些，比如说我见过的楼，左右两栋楼就是挨着的，你在厕所他那边就看得清清楚，这种其实不太好。所以这种大家也会记得一下，就是比如说像这种6层以下的这种楼的话，它就距离最好是在就是6米左右，然后如果是那种12层以上的话，就是然后就是9米左右，然后像再高一些的可能就是13米左右，这种就是无论上你这种是消防啊交通啊还有噪音上都会比较方便，比如说你如果挨得太近，你这边说话那边都听见了。 对 对， 也是个事情哈。对，所以呢我们刚才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这个房产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的一个集锦吧，也是最近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那以后时间呢我们可以再继续的回答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那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呢可能就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呢我们在以后的时间再继续跟大家来说。如果您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可以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来告诉我们。好的，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那明天呢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房产方面的事情。我们明天再见。 给自己卸了妆，给自己找点快乐，一个人也有好心情。跟着梦的节拍，每一天努力的我，一步一步追着未来。喜欢自己那么意气扬飞，表现到底那个我，痛快淋漓，感觉多舒服，天地多辽阔。